第二十五课，谈职业。情景一。哎， 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吗？ 不是啦，昨晚我做了个梦。 哦，什么梦？快说说看。 我梦见我变成了章子怡，化身为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，在一片翠绿的竹林中闻风舞剑呢。 哈哈，可真是服了你了，想做明星都想到梦里了。 哎，甭提了，我想把专业改成表演，可我爸妈就是不同意啊，所以最近一直都挺郁闷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你呢？外交官的梦想还没有变吗？ 嗯，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做一名外交官，幸好我考上了素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外国语大学，这里优良的教学环境加上我个人的努力，梦想的实现就指日可待了。 哇，你的毅力真是惊人，那你父母怎么说？ 他们呢，都挺支持我的，但看到我这么辛苦，就经常拿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来开导我，叫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 呵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的心情也好像跟着好了许多。 我想，如果你真想要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下去的话，还是去和父母坐下来好好沟通沟通比较好吧。 嗯，你说的对，等今晚吃完饭，我就再和他们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。 这就对了，有什么进展记得要发短信告诉我，千万别忘了要和老朋友同乐哦。 忘不了你呢。 生词：梦见、翠绿、郁闷、梦想、幸好、摇篮、优良、教学环境、指日可待、毅力、开导、沟通、心平气和。 情景二。 今年的大学生就业情况怎么样？ 我想还是主要分三个就业走向。一个就是去银行、报社、大公司等，还有就是去外企打工，收入高，还可以为日后自己创业或是出国留学积累资历。还有就是这两年随着国家公务员地位和待遇的逐步提高，报考国家公务员也成为就业的一大热点了。 我听说今年的毕业生总数比去年增加了20%，这样就业不是更难了吗？ 是啊，今年的就业形势的确是不容乐观呢。不过，现在譬如一些 IT、外语以及一些管理等方面的热门学科的就业选择还是很多的。 我还听说现在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。 嗯，的确是这样。这不，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就一直特别流行考证热，什么计算机等级考试啦，托福、GPT、HSK 等外语考试啦，还有什么会计师资格认证书、驾照，各种各样，五花八门，名目真是太多了。总之，就是证书越多，找工作的时候越有优势。 哎，现在一想，大学毕业就找个好工作，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。看来继续学习和深造也是种很好的选择。 是啊，出国留学或者在国内考研也是种不错的选择。 今天真是谢谢您解答了我这么多问题。 哪里哪里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嘛。 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 好，以后常来啊。 生词，走向，外企，日后，创业，积累，资历，报考，热点，不容，譬如，热门学科，素质，考证热，会计师，认证书，五花八门，深造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告辞。